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日本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撤销美军新建军事基地的填海造地许可的手续。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冲绳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决裂。与此同时，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在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强行表决违宪的安保相关法案，要求安倍内阁下台。而日本自民党已经召开干部会议，确认将在本周推动安保相关法案的成立。那么冲绳地方政府反对美军新建基地的努力能否最终成功，被称作安保法案最后阻击战的努力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如火如荼的武力挣脱战。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围绕有关驻日美军的武力部署以及日本挣脱束缚的各种挣扎，成为日本国内目前最喧嚣的事情，也成为东亚地区的新闻热点。虽然两者看似好像没有最直接最紧密的关联，但是外界也清晰地注意到日本社会对于武力解禁和外来武力的警觉。那么这些阻止的意愿和努力能够收到怎样的效果？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两位日本问题专家，一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云祥教授，梁老师您好。 您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啊，周老师稍后会在节目中跟大家问好。那么根据公开的资料，日本在这个美军在日本的基地，我看了一下，大概分有以下几类，一类是海军基地，那么主要包括第七舰队基地的横须贺基地以及佐世保基地。第二类是以航空为主的横田和座间基地。第三类就是作为主要兵营的冲绳基地。冲绳基地的面积占全部驻日美军基地的75%，驻有军队人数也是最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航空中继基地。首先想请梁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在大家的印象中，好像在所有的这些驻日美军基地中，冲绳的反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主要诉求又包括哪些？ 我们都知道冲绳是日本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区，在100多年前，就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它才被日本吞并。就日本在随着它这个对外侵略扩张的这个进程的时候才吞并。因此呢，就是冲绳一方面离的日本本岛比较远，再方面它有这段历史，所以它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它的思维本来就不太一样和这个日本本土。那么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1945年，这个冲绳又我们都知道一场非常惨烈的冲绳战役。 是。 那么日本这个岛上的这个居民甚至也死了。有差不多将近10万人，所以一直这个历史记忆对重生来说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一段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原因，也就是和本土的日本人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后来呢，在45年之后，美国在这个地方又统治了20多年，直接统治，因此呢，那个时候呢，美军基地本来就很多。那么后来在72年的时候，虽然是回归这个日本，重生，但是呢，仍然是留着很大量的那个美军基地。就像您刚才谈到的，美国在日本大约驻有5万左右的军队，这差不多就有近3万 人在是在重生，对，所以有三分之二他的兵力以及他的基地。那么因此呢，对重生的这种比如说第一是环境的破坏，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重生人就觉得过去那个重生战役本来就死了很多重生的人岛民，那么现在呢，如果美军基地在这个地方，一旦发在东亚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他们肯定也会遭殃，对吧？所以从这两个角度考虑呢，长期以来重生一直在反对这个就是驻有美军这个美军基地，因此呢不断的去反对。那么日本政府呢就不断的去安抚，或者说给他一些所谓的一些补贴，对吧？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长期以来这个重生一直要求是要撤走啊。但是呢日本本土那边也并不是说哪儿都愿意接受，对吧？所以长期以来呢，就日本政府和重生当地方政府一直为这个美军基地问题不断的在摩擦。 嗯，明白。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在节目中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朱姐您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报道，现在冲绳县的知事反对新建的美军基地。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到，就是冲绳这个美军基地的面积占全部驻日美军基地面积达到75%。那么大家的疑问是，为什么美军还要新修建基地？那么这次反对的，它是属于扩建的一部分，还是迁址的一部分呢？ 这次呢，可以说，反对的呢，主要是迁址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冲绳呢要求撤出美军基地的呼声呢由来已久，已经战后呢大约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在2006年的时候呢，自民党当时呢执政的政府就和呢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从冲绳呢迁出呢相关的基地，那么尤其是呢普天舰基地，在冲绳人民心目当中呢要迁的这个首选。因为呢普天舰基地呢它是正好呢坐落在整个市中心这样一个地方，市中心最好的地方呢都被它占据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政府和美军交涉这样一个重点就是呢首先迁呢普天舰基地。那么在民主党政府时期呢鸠山曾经一度呢要按照冲绳的要求把普天舰基地呢迁到这个县外，也就是呢迁到冲绳市冲绳县之外，但是呢美国坚决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呢鸠山他的国内政治对于冲绳的政治呢遭到很大失败，也是鸠山呢被迫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在上一届冲绳知事他和呢日本政府呢达成了一个呢同意在县内搬迁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呢迁到名护市边野谷美军的这个军营。但是边野谷现有的这个美军军营呢是不够用的，因为普天舰基地呢主要驻扎着大约呢90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还有呢庞大的用于呢运送和配备这个海军陆战队的相关的空军部队。那么呢必须呢在边野谷地区呢进行大规模的军营的扩建，这个军营的扩建呢包括陆地一部分，还有呢海上飞机场这样一部分。因为飞机场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在这个普天舰呢是可以起飞呢大型飞机的，就是它的飞机跑道呢达到2700米长。所以呢在名护市新建的这个为搬迁而建立的飞机场呢海上飞机场也要非常大。那这次呢翁昌雄志呢他宣布要停止建设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呢就是指迁址的这个军事基地，包括陆地上的也包括呢海上要新建的美军的飞机场。 好，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美军确实非常急迫的希望完成这个扩建或者搬迁工作。刚才周老师也谈到 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跟踪这个问题发展的话，也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驻日美军基地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扩建还是搬迁，一般日本中央政府的态度是跟当任的首相态度密切相关的。刚才周老师也谈到，有的首相可能保守一些，有的首相在这个问题上要积极一些，左右摇摆。梁老师不知道冲绳当地的这个态度这些年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强烈的摇摆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重生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嗯。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基本上我们报道的基本上就是反对美军基地，然后呢反对在就是要不希望在这个地方。 嗯。 不管是扩建也好，搬迁也好，只要和军事有关的，一般都会反对。但是据我所知呢，实际上在重生县，如果它扩大到整个日本，那更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声音。比如说，即使是冲绳县，就是公开支持的肯定是没有，对吧？因为它这是一个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般都反映的就是冲绳县民不太愿意让美军基地在这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谈，一个是环境，这个什么噪音的污染对他们的生活有这个影响。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担心发生战争，他们这个地方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害。 而且平时也老出飞行事故。 对，有时候因为它太小那个地方啊。总之就是肯定是反对，但是呢，这里边有人或者是不说话。或因为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离得比较远的。再一个呢，就是还有，实际上美军基地在这存在了几十年，实际上也给当地的某些人带来一些好处，对吧？比如说他们租用这个地方，冲绳在日本总体上是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的经济的收入相当一部分就是靠美军来在这支撑，甚至可以说用一句话就叫基地经济。如果美军基地撤走了，它这个经济可能一下就会受影响，因为很多比如说那个地租主要就靠美军来了租用他们的地方，美国人是给钱的，或者日本政府也会给他们钱。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反对的声音虽然很强烈，但是有一部分人实际上暗中在支持啊，说甚至希望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据我所知，很多这个冲绳县的这些知识，在即使反对呢，里边不排除是有和日本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就是我拿这个东西我反对，然后呢让日本政府说你或者搬走，对吧？我这至少是县民他就会拥护这样的知识，或者呢就是你要让步给我，比如说更多的补贴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里边。 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再看这条消息可能就看得更加深入一些。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本周这件事情上，冲绳方面表示理由是方案违法。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他的原话是说，就我个人而言，将尽全力阻止美军基地迁往边野谷啊。这就是您刚才谈到有一些以此为生的人，可能从内心还是对这个问题是有所保留的，甚至于这个无论是扩建也好，新建也好，可能这一部分人看到的是新的商机啊。 对， 所以说再看翁长雄志的这句话，就更有更多的含义在里头。他说，就我个人而言，将尽全力阻止美军基地迁往边野谷。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反驳说，就这个违法的这个说法，他反驳说前任知事2013年就已经批准填海造地了，所以中央政府认为没问题。那么接下来想请周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您觉得根据日本现行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有最后的裁定权？换句话说，日本政府能不能强迫冲绳接受这个决定呢？ 简单来说呢，如果说有最后的裁定权，因为关于美军基地的问题呢，它是属于呢安保政策范围内的，所有安保政策范围内的事务呢，应该说日本中央政府呢有最后的裁定权，也就是说呢，最终呢，冲绳地方政府抗不住这个中央政府的压力，就是呢从理论和法理上来说，就是按照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来说，但是从实际的操作情况来说呢，日本政府呢一般不能够强迫冲绳地方政府接受日本中央政府的命令，尤其是呢在使用基地这个问题上。那么你比方说现有的冲绳的军事基地，虽然呢归美国占有，但实际上呢他都有自己土地的所有人，等于呢这个美国政府呢是租借日本冲绳地方的土地，当然呢并不用美国政府来出钱，这些租借的租金呢都由日本政府来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日本政府他还是要按照规矩来进行办事。那么呢，他关于搬迁与不搬迁的问题呢，也就需要呢和冲绳地方政府呢来进行充分协商。现在呢，这个翁长雄志，他提出的否定的观点呢，就是认为上一届冲绳地方知事和日本中央政府签订的协议里边呢，有法律的瑕疵，因为有法律的瑕疵呢，他就要进行推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也是呢按照法理来行事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日本中央政府的官房长官呢，他说法律上没有问题，这实际上呢就出现了呢关于上一个协议有没有法律问题这样的争议。那最后呢将要呢上诉到呢日本政府相关的部门，尤其是法律部门来裁定有没有呢法律上的问题。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呢，那么呢将可能推翻或者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没有法律的问题呢，那么这个冲绳地方知事现在要推翻这个协议呢，那就不能够成立，就会遭到否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冲绳地方知事这个不服从这种行政裁判的话，将会向呢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诉讼的对象呢是日本政府，还有呢上次所签订的这个协议。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说最后怎么样裁决，我们看到的是当地的现任的知事翁长雄志他这个阻止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即便最后结果未能够阻止，或者说出现别的结果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一个阻滞的一个效果，就是延迟的一个效果。刚才您也介绍就是从美军来讲，目前扩建和搬迁的这个需求是非常迫切的。那如果这个事儿拖下去的话，即便是不能阻止，产生阻滞的效果的话，您觉得美国方面会不会再持续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呢？ 我觉得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有可能不会产生阻滞这个搬迁基地建设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呢，现在这个搬迁基地的建设呢还在进行。而且呢是由这个防卫省下边冲绳防卫局来进行负责。不会，这个冲绳防卫局呢不会因为这个冲绳县知事的这种说法他们呢就停工。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能够停工呢？除非冲绳县地方知事翁长雄志他再次发起呢大规模的冲绳人民的抗议活动。而且呢要由冲绳人民的这种抗议直接渗入到正在建设的基地，来直接呢阻止相关基地的动工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起到拖延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对于搬不搬迁呢，我想呢美军并不着急。因为美军呢他踌躇满志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反正你不给我建好新的基地，我这个老基地我就不走，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实际上呢比较着急的是日本政府还有呢冲绳地方政府，他们呢想通过某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来摆脱呢这种困境的纠缠。作为美军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并不着急。 好，我们现在如果来看呢，梁老师，您觉得冲绳县这一次在新建基地问题上的这个态度，您觉得跟目前围绕安保法案的国内的这些争议有没有必然联系？还是说有没有这事儿当地对于这个新建基地都是这样的？ 他应该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间接的联系还是有的。所谓间接的联系，就主要是从观念上来说，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冲绳一直反对美军基地，这是长期的，并不是和这个安保法案出现以来才有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他们之所以反对，其中一个原因就像刚才谈的，就他们特别担心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对吧？这个就和安保法案有了关系了。这个当然除了冲绳之外，包括整个日本都有这种气氛，就长期以来我们说这个和平主义的这种思潮比较强大，对吧？因此呢他们在就是只要你和战争有沾点边，有可能去发生战争了，那他们就会反对。 对吧？所以这个重生，这个和安保，所以他这次呢也这个在安保法案，现在在我们都看到日本国会周围每天都有很上万人的这个抗议的声音。那么这个重生呢，就长期以来的这种反对美军基地的这种活动，他想和这个联系起来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有联系的，因为这都是为了和平。 是 啊，所以呢，也利用这个现在比如说对安倍政府的这种政治压力，那么这个重生县呢，也在这个时候提出。实际上就不排除想利用这种气氛来达到重生县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嗯，明白。我们也看到，自从新安保法案两个月公布两个月以来，日本社会无论是普通的民众、各界人士以及反对党，包括甚至还包括一些律师，都表示了自己明确的反对的声音。那么尤其是接近最后结果的最后关头呢，数万人的抗议集会也在日本此起彼伏。那么这样的努力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本周，日本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撤销美军新建军事基地的填海造地许可的手续。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冲绳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决裂。与此同时，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在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强行表决违宪的安保相关法案，要求安倍内阁下台。而日本自民党已经召开干部会议，确认将在本周推动安保相关法案的成立。那么冲绳地方政府反对美军新建基地的努力能否最终成功？被称作安保法案最后阻击战的努力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如火如荼的武力挣脱战。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云翔教授，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我们这儿有一份最新的新华社转发日本朝日新闻在昨天刚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说反对在本届国会闭幕前通过安保相关法案的受访者比例达到 68%， 支持的比例是 20%， 75% 的受访者认为国会对于安保相关法案的讨论不够充分。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跌到了 36%， 比半个月前进行的民意调查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周老师，您觉得从这些数据来看，对于安保法案的态度来说，是不是比较明朗？ 从这些数据来看呢，这个安保法案呢，遭人诟病的人数，遭人反对的人数呢，进一步增加，已经达到呢将近70%，也就是呢，意味着2/3的日本民众呢都反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支持的比率也在下降，那么呢达到了20%左右。这个20%呢，对于支持一个法案来说呢，应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从对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呢下降到36%，我们可以看到呢，并没有因为安保法案，日本民众呢，对安倍内阁呢就不支持了。虽然支持率在大幅的下降，但是呢36%在日本政治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呢这个内阁还是一个稳定的内阁。这个内阁支持率到什么时候才不稳定呢？到20%左右或者是低于20%的时候才不稳定。所以说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尽管安保法案的支持率呢已经大幅度下跌在20%左右，但是呢安倍内阁依然还有人气，依然还比较稳定。这也是呢安倍内阁要继续强推安保法案在参院获得最后通过的这样一个心理基础和民意支持的基础。当然呢，日本民众支持安倍内阁呢并不主要是因为安保法案，还是因为他的其他方面的政策，主要是社会政策呀，经济政策呀，等等。但是安保法案呢确实使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呢遭遇到了下降，使安倍内阁的威信呢遭受到了打击。 嗯，明白。也就是说对安保法案本身反对的声浪更高一些，但是对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仍然维持在，从日本政治来看的话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的印象中好像 至少从新闻报道吧，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日本街头是相对平静的，好像很少发生大规模的集会游行。过去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梁老师和周老师都曾经在日本学习和工作。梁老师，像这种数万人啊，然后就后来还能够包围国会这样的场面，在现场看，在日本算不算一个大事？还有大家关心这些现场抗议的声浪能不能对安保法案的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呢？ 当然这是一个大事儿，因为对日本来说，这个意味这个安保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就意味着战后日本这个安全安保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实质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会在日本国土之外去参与战争，这个对日本人来说，因为战后的日本没有实际参加过一场战争，他说最多是后勤支援啊，没有死，因为战争死过一个人，所以现在日本国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安保这个相关法案通过之后，就日本可能就会被迫的啊去参与，比如说美国以及甚至海外其他地方的一些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意味着他们特别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啊。但是这个，比如国会像这个反，正是因为出现这种这有这种担心，所以我们说现在像日本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从60年代以后，实际上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游行啊，所以通过这个也能说明日本国民现在特别特别担心这个法案的通过，而且日本安倍首相的支持率这个最近的大幅度的降低，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的，主要是因为安保法。 您刚才谈到，就是从日本民众上街表达意见的这个情况来看，多数人从社会的角度、从个人的这个角度、从平静生活的角度是反对安保法案的。 对。 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律师、日本的学者、日本的反对党也在联合，想要在本周进行阻击。这些努力能不能收到实质的效果呢？ 这样就是说，虽然日本国民以及一些日本的学者、律师，他们都从朴素感情的角度，或者从法律的角度、体制角度、这个宪法的这个角度去反驳这个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个东西，希望阻止它。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就一方面它还有一定的支持度。对吧？这个安倍以及他提出的这些法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国会现在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民党处于绝对的多数啊，只不过讨论了这么几个月，实际上从执政党的角度是想说，尽可能让更多的国民能够接受，那显得他不独裁、不专制，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实际上是越讨论，实际上反对的人越多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一个基本的判断，可能仍然会通过。也就是说，这个安倍政府可能会在可能就一周之内，对吧？因为这9月27号这国会就要闭会，在这之前，可能他就想要强行通过，而且通过的可能性确实还是很大的。 周老师，您对这个安保法案接下来表决的这个程序还有结果有怎样的预期呢？ 安保法案的估计呢，在这个今天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当中呢就可能获得通过，那明天的话呢就有可能提交给呢参议院的全体大会进行讨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有可能在明天参议院的全体大会上呢就会通过。因为毕竟呢，现在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党，他们在参议院当中呢占据多数议席，超过50%的议席，而这样的法案呢，超过50%，表决赞同就可以获得通过。所以说呢，不难预测，如果不出意外情况的话呢，通过的概率应该在99%以上。 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就要变了。接下来如果安保法案通过，最后还想请两位给大家解读一下，理论上未来日本在武力使用方面要走怎样的程序，跟现在有怎样的根本不同，接下来我们关注点要怎样转变？ 如果通过，那就意味着就像我刚才说的，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个 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虽然他还是过去也是日美同盟，现在也是，但是过去的日美同盟，他最多可以比如说为美军生产一些补给品或者是后勤支援，但是现在呢，就意味着有可能比如说爆发什么危机了，他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就有可能走向海外，甚至第三国啊，和日本没有关系的地方，他都可以比如到前线。那么这样的当然就会强化日美同盟，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那么对我们中国可能就意味着相当大的威胁。 嗯，周老师，最后想请您用简单的语言总结您的观点。嗯， 新安保法案呢，一旦通过的话呢，那日本向海外派兵呢就更加容易，因为原来每一次派兵呢都要经过国会讨论，确定时间，确定地点，确定任务，现在呢就不用了。日本内阁，首相呢召开内阁的电话会议。大臣呢都不用到内阁，通过电话会议讨论呢，就可以通过呢派兵与不派兵这样的决定，这是第一。第二呢，过去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将要彻底改变，过去呢，日本都要进攻的时候才能进行反击，而今后呢，既能够防守又可以进攻，当第三国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呢可以进行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将来的发展方向呢，日本会扩充军备，会对中国在不仅仅在东海，甚至因为它可以向其他国家派兵了，它是不是可以向菲律宾派兵？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多个地区、多种领域对中国呢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对世界和平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威胁。 好。刚才周老师在节目中也讲到了一个通过程序，另外我在看到报道呢，还有一个通过程序，说根据日本现行的政治规则，从9月14号，也就是前天开始算起，安保法案就已经可以适用60天规则，也就是可以不经参议院表决而直接返回众院再次表决。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稳操胜券，随时可以动用这个原则让法案在国会正式通过。但是即便如此，新华社记者报道中也提到，仍有数万日本民众坚持仍然在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强行表决违宪的安保法案，要求安倍内阁下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8月15，月光明。端正作风不能停，廉政建设有规定，到底发不发月饼还没整明白呢是吗？每年来一回是吗？你看看，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外加人民日报提了这个问题。哎，中秋就在眼前，各单位这个月饼到底是发还是不发呢？这个得让中纪委来回答了，他专业呀，他权威嘛。公款月饼送礼这个必须制止，但是呢给员工自个儿吃的月饼他是能不能有呢？关键看什么月饼背后的奢华公款消费，这才是重点。而反腐它不是反职工福利呀，中央早已经给出了判断的标准吗？就是把普通的月饼和奢侈商品就区分开吗？把正常福利和公款消费区分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更直接，月饼本无辜，但是天价